都学不会离别。深深深呼吸，不让泪决定我最爱的你，深锁在心底。沉醉，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。 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琪。今天是6月24号，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3度，最高气温34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3到3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4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。朝阳海淀在23到35度，大兴丰台在24到35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压力大睡不着怎么办？睡前与手机要断绝关系，关闭所有对外联系的方式。睡前如果有喝水习惯呢，把水换掉，喝一点百合枣仁茶。百合枣仁茶呢，能够帮助你放松紧张的大脑，能平复你的心神，让你更快入眠。而睡前阅读10分钟呢，平静下心情，已经失眠就听点轻音乐，学会分散注意力，才能获得好睡眠。缺乏安全感的话，可以试试抱个枕头或者是毛绒玩具之类的，不过呢要注意睡觉姿势。而在睡前用温水泡脚呢，能够让你睡得更好。在北京奋斗，大家都有一种同感，就是工资赶不上房价，租房买房都是累。别灰心啊，生活没有想象中容易，也没有想象中的难。2018年7月1号到2019年6月30号，北京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25401元，月缴存额上限为6096元，职工和单位月缴存额上限均为3048元。按照惯例呢，每年七月都是公积金年度的第一个月，相关部门也会提前计算和发布新的公积金缴存额上限。近两年呢，缴存额上限逐年上涨，这次调整后啊，提高了548元，也就是个人和单位各提高了274元。怎么样，这下开心多了吧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。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引领餐饮发展，聚焦行业盛会。第三届世界厨师艺术节暨2018中国国际餐饮交易博览会将于6月26日至28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隆重举办，期待您的到来。

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，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。现在